每一座城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。欢迎你在中天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飞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。我是酸北，在节目一开始你要告诉你的消息，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叫青天饭，找到北京区选择品飞133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。另外呢，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飞133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，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，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。 忽然间毫无缘故，再多的爱也不满足，想你的眉目想到迷糊，不知不觉让我中毒。忽然间很需要保护，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，假如你退出，我只是说假如。不是不明白，太想看清楚，反而让你的面目变得模糊。越在乎的人越小心反复，反而连一个吻也留不住。我也不想折磨 还是每夜点着灯，你期待他会回来敲门吗？你知道爱情每个准，他终究是人，不像买卖那般单纯，你为他负责几本分，对他的荒唐一忍再忍。当爱情变得不诚恳又没分寸，你何必为他苦苦的等？爱一个人要看缘分，曲终人散该了就该了，记住他曾经爱过你就好，其他的真的不是那么重要。为了你现在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别把自己搞得那么凄凉。想你现在是什么模样，我让你还是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大不了痛哭一场，日子要过得还长，我知道你非常难过，舍不得放弃，心不甘，你真的要试着把他遗忘，他不值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肝肠寸断。还是每夜点着灯，你期待他会回来敲门吗？你知道爱情每个准，他终究是人，不像买卖那般单纯。爱一个人要看缘分，曲终人散该了就该了，记住他曾经爱过你就好，其他的真的不是那么重要。我让你现在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别把自己搞得那么凄凉。我叫你现在是什么模样，我让你还是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大不了痛哭一场，日子要过你还长。我让你现在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别把自己搞得那么凄凉。像你现在是什么模样，我让你还是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大不了痛哭一场，日子要过路还长。我让你还是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大不了痛哭一场，日子要过路还长。 叫做失落，我的愿望叫 就知道你一直想说喜欢我很多很多。 那里很久叫做承诺， 是一个还是两个？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？ 现在不是时机， 我的眼睛叫做迷惑，我的心情叫做失落，叫做解脱，我的眼泪叫做诉说，忍耐不住叫做脆弱，呐喊很久叫做沉默，承受不了叫做寂寞，我的现在不知所措。你喜欢的会有几个？是一个还是很多很多？你喜欢的会有几个？是两个三个还是更多更多？你喜欢的会有几个？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？你喜欢的会有几个？你喜欢的很多很多。 生送考行 FM 一五三点三爱心送考车为高考考生保驾护航，综合一中考生看到贴有 FM 一零三点三爱心送考字样，并绑有黄丝带的爱心车辆，出示准考证即可获得一对一免费接送。世界那么大，考出去看看。FM 一零三点三为你的梦想助力一程，感谢福成酒业、新丰源、哈弗 4S 店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正着过去不可以来的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 接下来是三颗交警给你的一个温馨提示，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，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战总体安排，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，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、违法停车、货运车辆闯禁行以及超限超载、遮挡污损号牌、移洒飘落载运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。那提醒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位朋友，一定要注意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，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规定，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。这里是品味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伟，我们继续来听好歌。 你总是腼腆很幽默语言，心里的小缺陷，灌溉满座花园，让我种泪眼。对你，我怎么可能心不在焉？ 你曾是淘气，用微笑双眼，照亮我生活每个阴天，编织整片屋檐，让我多一面。对你，我没有抱怨。 加了甜，蓝色夜的晕眩， 我为你准备一整年的喜悦，一步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。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，临时差的拥有，天 生活当中有时候想要找人说说话，于是一遍一遍翻看手机当中的电话簿，却不知道可以给谁发个短信或者是打个电话，最后呢还是按下了清除键。其实很想找个人倾诉一下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，最终的最终是什么也不说，告诉自己明天就好了。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呢？ 东京纽约每个地点带你去坐幸福的地下铁，散步逛街找电影院，累了我就帮你提高跟鞋，塞车停电哪怕下雪，每天都要和你过情人节，星光音乐一杯热咖啡，只想给你所有浪漫情节，让我做你的男人，24个小时不睡觉，小心翼翼地保持这种热情不退烧，不管世界多纷扰，我们俩紧紧地拥抱，隐隐约约我感觉有微笑藏在你嘴角，做你的男人，24个小时不睡觉，让胆小的你在黑夜中也会有个依靠，就算有一天爱会变少，人会变老，就算没告诉过你也知道下辈子还要和你遇到。夏天散步逛街找电影院，累了我就帮你提高跟鞋，塞车停电哪怕下雪，每天都要和你过情人节，星光音乐一杯热咖啡，只想给你所有浪漫情节，让我做你的男人，24个小时不睡觉，小心翼翼地保持这种热情不退烧，不管世界多纷扰，我们俩紧紧地拥抱，隐隐约约我感觉有微笑藏在你嘴角，做你的男人，24个小时不睡觉，让胆小的你在黑夜中也会有个依靠，就算有一天爱会变少，人会变老，就算没告诉过你也知道下辈子还要和你遇到。

家吗？其实越坚强的人呢，越有着一股让人尊敬和心疼的魅力。坚强不是倔强，更不是一种强悍，它是情感的一种理性依托，它让受伤的人把目光投向远方，给自己一个幸福生活的理由。坚强的人会打一把钥匙解开自己的心锁，借一方晴空拥抱阳光，而且他还会找一个肩膀让泪水尽情流淌，爱过痛过哭过笑过，然后继续坚强。你是一个坚强的人吗？ 我试着不瞒自己，若其实被放逐困于不该爱的故事，偶尔触动记忆一幕包成诗，惊喜地看见真实，痛苦爱着你的那一次字，每次看你都想再读一首诗，这个站在清晨阳光下的女子是我未认识的心事。 现在你是否有过这样四种模样？一个呢是在朋友面前疯癫的样子，一个是在恋人面前完美的样子，一个是只身一人时脆弱的样子，还有一个是在陌生人群当中安安静静的样子呢？好像多数朋友都会有这四面，对不对？ 拥抱这世界，阳光洒在我 心失去我的泪，在远方同的月亮映着谁的脸庞，和我一起的着同开的曙光。当黑夜沉睡，流星不断向心坠，默默许下了千百个愿，陪我度过漫长夜。在远方的梦想，总不能不能被遗忘，天使的翅膀依然在那飞翔。纵然风吹了我的发，雨打湿了翅膀，天空依然为我宽广，学会了坚强。圣洁的海上随风飘荡，抚平多少悲伤，别让自己失去了方向。累吗？疲惫了吗？照着彩虹休息吧，残缺的翅膀受尽风霜，鸟儿也劝它回家。但天使的梦想，并没有没有被遗忘，天使的翅膀永远在那飞翔。

我贴心，多么懂得让你开心和担心，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，还有每个空气都得神秘，难免对他充满好奇，那种男人偷偷让人着迷的吸引力，我已经读懂你，你还想要什么刺激，我多问你你就回避、我错了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爱跟谁就跟谁出去，没关系堕落，没关系你我寻找快乐的真理，没关系沉醉，没关系死亡不会说一言一语，没关系怎样都没关系，大不了不要在一起， 有时候会觉得回忆是一座桥，通往寂寞的牢，那里面的某一个人某一段情是让你舍不得放不下抛不开的，好像已经忘记，突然的想起心中也会荡起涟漪。我经常在想，我们放不下的到底是那个人还是那段情，最终释然，如果没有那个人就不会有那段情，如果没有那段情，那个人其实也不值得我们如此回忆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品飞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酸伟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好久不见你穿过的形象，夹在寂寞被释放的夜晚，突如其来的感伤好心酸，重温最后一次相约的初衷，离开人群来来往往的目光，完整的想你一遍再将你遗忘，想你的现在是不是和我一样，想你的未来有没有一丝遗憾，想你的过去会不会被时间勉强胡思乱想，越陷入越迷茫，真思念越痴狂，带真心去越晚，越理解没有没有期待，就不怕迷失的方向，再也无需过度牵肠，真思念越痴狂，带不过去越晚，找一个靠近我的天堂，卸下所有用泪水交换的行囊，再也不必暗自神伤，我再也不用苦苦闪躲爱的倔强。 小承诺是什么？曾经疯狂而荒唐的爱过，现实打醒我，委屈听着说还能做朋友，其实都冷漠，早把心掏空，勉强我坦白。 曾经我曾经很爱过，只想承诺是什么？ 平民1033，匿名报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

当你想念我的时候，不要以为我不再想你。当你忘记我的时候，不要以为我也忘记你。无论如何在爱总是抓着你的右手，爱总是张开你的手，乘着风，乘着风，在风中我想你，在风中看你，乘着风，乘着风，我可以靠近你的脸，我可以感觉到你乘着风。当你想看我的时候，不要以为我不再回头。当你决定不跟我走的时候，不要以为我曾放弃你。无论你何在，爱总是抓着你的右手，爱总是张开你的手，乘着风，乘着风，在风中我想你，在风中看你，乘着风，乘着风，我可以感觉到你乘着风。 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后援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。 梅赛人听，梅赛生活。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，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。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，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，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。城市蓝调，好音乐陪伴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所以说那些你曾经陪别人做过的事儿，你曾经陪别人做过什么事儿？这时候看到跳跳糖也很甜，说陪我的小姑妈找工作，整整一天，累得我脚都肿了起水泡了。很多时候找工作确实比较难哈，需要各大人才市场去看呐、之类的。不过现在还好，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 APP， 可能通过手机按键就可以找到相应的一些工作，对不对？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被追求，除非是你跟我走。 的心起起落落，像在跳动的火。我的黑夜比白天亮，不要太早离开我。世界已经在寂寞，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说一说那些你曾经陪别人做过的事儿。你曾经陪别人做过什么事儿呢？这时候看到可可说，我曾经刚毕业的时候呢，就打算进外企工作的，后来硬是被我闺蜜一起去考公务员。她说她一个人考，心里面不踏实，于是让我陪。最终的结果是她没考上，我考上了。我突然发现这个好像电视剧当中所饰演的一些情节哈，人生当中就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意外。我不知道你那闺蜜现在是不是很恨你呢？ 哦，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，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。哦，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，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，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。不管是美在没可靠，我爱在没重要，我已经不想去思考，全部都忘掉。你对我实在太糟糕，我对你却太好，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，只能自己苦恼。哦，你的甜蜜伤了我的心，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't mean anything。 刺痛我的心。到现在你说对不起，对不起 Sorry doesn't mean anything。 到现在你说 Sorry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。到现在你说对不起，对不起 Sorry doesn't mean anything。 2000万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同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清晨亦或傍晚，在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，看微风掠过树梢，听溪水潺潺声响，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，你最真实的自我悄然

天聊到这个话题，说一说那些你曾经陪别人做过的事儿。你曾经陪别人做过什么事儿呢？这时候看到 AIA 说，小时候呢经常会陪着自己的小伙伴到别人家的田地里偷西瓜，但是我不偷，我就在旁边帮他们望风啊。虽然你没有偷，但是我想说你应该算是一个帮凶吧。不过小的时候呢，可能这样的一些意识不是特别强哈，而且多数情况下可能大家都是隔壁邻居，会觉得摘一个西瓜也没事儿。但是呢这样的事儿其实真的是不好的，所以呢提醒收音机前的一些家长朋友，如果现在自己家里边有这些小孩小朋友的话，一定要提醒他们，别人家的东西再好那是别人家的。这里是品飞133准时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酸匪。今天的节目当助理和你说声再会咯，拜拜。 当我抱着你的时候，窗外风起黄叶飘落，以为是浪漫，原来只是用心在飞走。不懂情的心里想到，爱就像一股能量，像魔法似的，得到了你熟悉的沉默。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风暴里逞强，很快是风平浪静的模样。卷起了一面那么长，会送不送一起扛，让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关键时隐藏，而心酸会激都敞开胸膛。做远远看顾的月光，不做阻挡你的墙，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。起了一面那么长，会送不送一起扛，当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关键时隐藏，而心酸可以都敞开胸膛。做远远看顾的月光，不做阻挡你的墙，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。 拒绝。